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大村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和斜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这本书呢真的好好看啊，作者的文笔又好啦，内容又丰富、啊。 讲到这么好，心动不如行动啦，不如你提名他参加今年的香港书奖啊。 好啊，是不是本本书都可以提名的？ 他要是在2020年1月1号至12月31号期间出版的中文书籍，包括翻译作品。只要上到去书奖专页 rthk.hk/14thbookprize 就得了啦。提名日期由即日起至2021年1月20号。 知识有间公司事前通知员工今年冇假期奖金，不过咧又用 email send 俾佢哋话会发放$650俾每位员工，但系就要要求佢哋填写个人资料。 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原来就是呢间公司特登通过呢个邮件啊，测试啲同事啊会唔会误导呢啲网调邮件啊？ 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都阿善 知识会者。 你知唔知道印尼姐姐平时得闲嘅时候有咩消遣呢？ 我是 Rihanna， 我来自印尼，我好喜欢影相，我喜欢在中环坐电车去印尼地顶，因为那里有很多建筑都好靓。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同、阿奥、林威、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支持，寻觅最真。 疫情期间多咗人喺屋企食饭，个个好似变得都识煮饭，果然系熟能生巧。呢段时间多咗人上网点餐，对消费娱乐嘅应用程式熟过自己办公室工作嘅电脑软件，又系熟能生巧。呢期俾我哋最大嘅启发系乜嘢呢？我哋真系好叻噶，只系以前太懒啫。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啦，直播室入面晨光第一线有 Kitty 同马欧啊。早晨 Kitty。 早晨啊，欧。早晨晨光的听众啊。 是啊，1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是 43%、啊、今天有些阳光啊，看温度没那么冻啦、啊、 望下去都开心少少。 咁啊，港股当然继续开心啦，请我们的嘉宾出来先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卿啊。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啊。哇，看到呢啊，其中一份财金报章的头版是这样写的，北水七日千亿数，港股再升368点，就上了28276点的高位那里。下一步怎样看，同埋是不是还是重磅金融类股份撑住个大市呢？交给 Kenny 帮我们分析一下，麻烦。 好啊，我谂好似我哋琴日喺朝头早节目都有提到啦吓，嗰个系流动性方面继续都是充裕，因为嚟自于个内地资金方面就即係源源不絕啦。咁就其實我哋早兩個禮拜都提過一次咧，就係 內地方面啦，就個人社部有講嘅，就係話呢個係放寬咧，就係內地方面啲年金啦嚟可以投資香港嗰個係股票市場噶。咁就可以咧，就係即係個上限方面咧，去到10% 啦。咁就當時都評估咧，就大概應該可能有3000億嘅資金方面可嚟到香港投資股票噶啦。咁就唔知係一轉嗰啲係咪嚟自啲年金啊，或者啲養老金嗰啲錢啦、啊。咁但係就好明顯就嚟自內地資金方面咧就充裕嘅。咁我諗另一個原因咧都嗰、那個中美嘅關係緊張，同埋呢個係金融戰升級啦，就又係譬如你好似呢個係中移動啊、聯通嗰啲咧，就係、是。是限制就要退避啦，同埋又唔俾啲美國嘅機構性投資者買啦，咁就可能導致到咧就更加多咧就喺個國家隊要發力啦，更加多咧就喺個內地資金咧就要撐住個市，咁相信呢個情況都會持續一段時間，我覺得 係咁啊。Kenny 年頭嘅時候啊，即係其實講緊上個禮拜都有講話，哇、啊，今年咧叫做投資股票咧都要留意一下北水嘅走向喎。嗱、啊，記得咧之前我哋都睇到啊，北水追捧都係啲斯摩爾啊，譬如啲農夫山泉啊、藍月亮咁樣啊。你之前喺節目都有提及啦，咁、但係啊，依家好似轉一轉變喎。炒翻啲中資金融股啊，或者咧啲內險類股份咧都有得喐喎、啊。咁係咪真係因為北水都買翻啲叫做除咗內需之外啦，即係平衡翻買翻啲金融股先，好似估值都相對低殘啊。咁啊，短線係咪都可以繼續睇好咧呢一類嘅股份？ 我諗咧今年個走勢，尋日我哋都有提過，就係、是應該係一個板塊輪動嘅情況，即係舊年就科技股就跑贏曬啦，新經濟股就全部即係跑贏恆指啦，咁、傳統股就真係落後啦。但係咧就今年嘅情況有啲唔同嘅，即係我諗就會有一個輪動嘅情況喺度咯。咁所以變咗就一啲傳統類股份方面咧都有機會升下嘅。咁、你見到就中資金融股，尤其是內險股，琴日就好，因為A 股市場好啊嘛。咁所以變咗咧就通常內險股份方面咧。都係當一個 A 股嘅即係 plus 啦，咁另外亦都係始終咧內地方面咧嗰個係債息相對嚟講係比較高，對一啲金融類股份方面都係比較有即係嗰個著數，因為個息差上面咧有抗跌嘅機會，咁同埋就算你嗰啲內險股啦揸住嗰啲係即係債咧，即係好多資產，除咗話投資股票之外咧，其實大部分都係保險公司都係投資定息工具噶嘛，咁如果你嗰個係即係債息升話咧，咁其實對佢哋嗰個投資嘅回報都有個幫助嘅。咁就另外啲券商類股份啦，即係之前大家都冇乜留意嘅，咁其實喺琴日啲內地券商股都升得好勁嘅，我哋依家就中意只中金就其實琴日表現都唔錯，一路都中金嘅，因為始終佢就比較係。特別啲，即係佢又唔係賺嗰啲係 brokerage， 即係所謂嘅佣金收入為主，佢係即係內地最大嘅投行啦。咁、你見到而家即係其實今年啦，舊年都係啦，舊年話好多即係巨無霸喺香港上市啦。咁今年亦都係啦，繼續都會相信都會好多巨無霸香港上市。咁你見中金次次都有份嘅啦，咁所以變咗就喺投行業務上邊嚟講嘅話咧，佢表現係特別出色咯。 係咁啊，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中金公司琴日咧都升幅介乎喺6.1啊，至到7.6% 到啊嚇。咁啊，好多唔同嘅內地券商股都咧輪動咁樣升啦。好啦，咁啊Kenny 又調翻轉頭啦，問翻一啲叫做我哋由年頭應該要部署下嘅股份啦。嗱，講緊即係388啊港交所啦，咁啊現價位，譬如去到呢一個水平啦，咁樣好多金融分析師咧都會講話下一站500蚊啊，咁 啊 容易講嘅，講出嚟係容易講嘅。 但係我買咧，我自己又覺得哇，好似真係好貴喎。 依家有啲朋友咧，對於港交所就好似係點咧？嗱，之前有持有過嘅咧，有好多都落咗車啦。跟住咧，好似香港嘅樓市咁樣，你通常落咗車咧，你上唔翻啊，賣咗層樓咧之後咧追唔翻個樓價，無論佢點樣回咧，都係呢啲叫做咧大漲小回啊！佢下都係，即係譬如你睇到佢圖表上，即係400蚊上去450蚊，佢真係短短好短嘅時間，你捕捉到唔到嗰個搭車嘅升浪咧，你就 miss 咗啦。好似我哋翻工咧等班車咁樣，哦 sorry 啊，架車走咗啦，咁樣已經，咁你要等下一架，等唔係話唔等啊！但是 但 是 迟咗嘛，最惊 迟咗嘛，同埋真系摸高。咁究竟点去操作呢？或者啊，真系可以详细啲讲多少少。稍股民如果未上车啊，应该咩价位可以部署下咧？咁交俾 Kenny 讲多啲啦。 加力所啲咧就有心人怕迟嘅，好似腾讯一样啫嘛。嗱，其实都呢啲股份都唔係咁特別嘅，即係睇翻好似譬如以前咧，當然我哋早一輩嘅投資者，咁其實話都同你講啦，長揸匯豐嘅話咧就可以 富噶嘛，可以即係幫下一代咧就係累積財富都得噶嘛。咁當然而家時代唔同咗啦，就唔係買匯豐啦。咁你港交所啊， 依家唔同啦，可能要剩翻三四手安踏體育俾阿仔。哇，屌喎，老豆叻啊你咁樣係嘛？ 係因為你始終咧就時代轉變嘅話咧，你嗰啲即係公司啊做生意都唔同咗啦，咁所以你買嘅股份都唔同咗嘅。咁而港交所咧，就其實有個好處嘅，點解咧？你可能會買錯噶嘛，就算你騰訊佢突然間咧，佢第二間即係阿里巴巴走出嚟，原來勁過騰訊嘅，咁可能都影響得到長差嘅價值喺度噶嘛。但係港交所就唔會喎，你交易所得一個啫嘛，除非你突然間政府開多個交易所啊，但我相信呢個機會唔大啊。咁所以變咗咧就。我覺得更加係，即係我都成日都講話係，喺個投資組合上面嘅話咧，應該係如果你睇好個股市嘅話咧，其實港交所係一定要有咯。同埋呢個亦都係一個長揸。當然你唔好 expect 好似騰訊嗰啲新經濟股咁樣升得咁急，但係你慢慢揸下揸下嘅話咧，其實累積嘅升幅咧都係唔錯嘅。咁同埋因為你始終咧係不無道理，因為你嗰個市值即係嗰個恆指啊，個大市嘅市值咧理論上係不斷上升噶嘛，即係你唔會縮翻轉頭，因為你越嚟越多新公司上，你唔會減少咗公司，或者即係你應該唔會除牌公司多過新上市公司㗎。咁同埋第二就係話當你個市值越大嘅話咧，就更加吸引越多嘅資金，因為市場深度深咗嘛，咪可以更加吸納多啲大嘅基金啊，甚至無啲即係全球性嘅資金都會嚟呢個香港市場咯。咁所以形成咗佢嗰個交易所方面咧，個增長嗰個情況係會長期持續噶嘛。咁所以變咗呢啲股份方，即係買股票嘅話咧，最緊要睇間公司有冇增長。咁交易所呢啲嘅話咧，就肯定係有增長嘅。即係你話騰訊咧，都嫌即係可能啦。即係如果極端啲挑剔啲嘅話咧，你有第二個新嘅平台嘅話咧，都可能會影響得到佢嘅。咁所以即係交易所就唯一一個咧，你係如果市好，佢係會受惠咯。係 啊，同埋即係啲成交都好誇張啊！晏晝兩三點已經接近成2000亿成交，即係即係間公司真係好多生意做啊！ 有心唔怕遲啊！ 咁啊，散股民自己可以部署下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Kenny 鄧聲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 Kenny， 我哋下個星期傾過，多謝你。 Thank you， 拜 拜。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8:21，早晨，钟哥。 早晨啊，崔杰彤。 系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西杰堂，早晨东哥， 白鱼道有咩提供啊？今日 今日咧，即系想为咁多位嘅学生们啊，或者老师们咧，打打气，加加油啊！ 做咩事咧？声音有啲低沉喎、啊，你啊？ 系啦， 系啦，哦，好似有啲郁结咁样喎、啊， 冇， 佢要帮自己打气啊！而家系啊， 千祈唔好误会，因为咧，我之前咧都有睇过一个咧，就话其实为咗而家叫做面授课程咧，好多老师咧都已经搞尽脑汁啦，有啲咧甚至乎话我记得好似呢个喺美国嘅，咁又话。因為上啲學生啦，咁上呢個歷史堂咧，就上得好啲，咁亦都咧希望佢哋可以感覺得到咧，即係歷史嗰種嘅風采。咁但係上 Zoom 點算咧？咁樣，於是乎咧，呢個老師就特登咧就去到嗰啲走遍呢個幾千里，就特登就去到嗰啲歷史遺跡嗰度咧，就開呢一個嘅視像咁上堂。咁唔係話唔係個個老師咧都可以做到呢啲噶嘛，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你話喂喺屋企上堂喎，咁有啲咩問題咧，即係越嚟越多咁我哋需要解決嘅咧，其實因為面授課程同呢一個上網課堂咧，其實真係絕對係兩樣嘢嚟嘅。咁而家咧就好擔心咧，就除咗係嗰啲學生嘅成績嘅追唔追到，即係你知啦，有好多公開考試噶嘛，好多學生都話咧，其實上堂嘅質素咧同面授課程咧實在差太遠。咁同埋咧，啲學生都承認嘅，我對住個電腦或者對住個平板咧，我係上緊堂，但係好難咧唔開其他 app 嘅。咁呢個就。呢種決心咧，亦都係要搞搞佢啦，係咪？ 其實同我哋翻工一樣啫嘛。 點解咧？ 對住部電腦咧，好多翻公司嘅同事咧，開咗部電腦咧，就有好多引誘啦。即係可能你係做緊公事嘅，但係嗰度響一響，嗰度斬一斬咧，好容易就會分咗心啦。 你呢啲咁樣嘅人真係難服侍啊！ 咩啊？ 好啦，如果當間公司 cut 曬你所有，即係話唔俾上其他網，你面書又好，或者其他網站又 cut 曬佢，跟住你就話喂，點解 cut 曬我啲嘢啊？ 我唔可以冇呢啲嘢㗎喎。好啦，而家有呢啲嘢喺度，你又話呢啲係引誘嚟㗎。係 引誘嚟㗎。 你我冇辦法專心做嘢。咁作為公司好難做㗎喎。 喂，有引誘係正常嘅。呢個世界都係充滿引誘嘅。我哋不能夠完全杜絕嘅。咁所以千祈唔好 cut。係啦，我哋呢就 即係行網都上得。千祈唔好 cut。行網都上得。 呢個我自己冇啦。咁所以呢個就我唔知你 cut 唔 cut 啦。咁但係其他 嘅。cut 剩呢個。 但係我覺得呢呢個如果你 cut 咗呢反而即係之前心理學有講嘛 ,cut 咗你就更加想去找其他方法上。你 cut 咗啫咁你電話都上得。咁所以呢一个引诱就存在嘅，不过睇下我哋点样去到平衡啫，系啊， 系啦系啦，睇下自己啦，咁啊唔好做到好似有，其实有好多叫做国际公司咧，佢哋嘅电脑公司嘅电脑都系上唔到好多我哋平时用开嘅网站嘅，而且人哋翻工都好惨噶。好啦，咁啊有啲专家就话到，喂，如果咧大家真系成日都系要上网上堂嘅，咁啊有啲方法咧可以令到大家咧学习嘅时候嗰个效果。会好啲嘅，咁又可以提供翻俾啲老师同啲学生参考一下啦。 例如咧， 嗱，例如当你开住个平板，咁你知啦，老师系自己一个窗底啦，跟住佢三十几或者十几个同学咧就上一堂嘅。咁老实讲，你对住个 mon 咧，你睇到几多学生个样嘅，真系都睇唔到嘅，系咪先？咁佢就建议咧，太多真系太多，眼花缭乱。咁佢就建议咧，其实啲学生或者老师咧，可以大家组叫做一 group 一 group 上堂。除咗咧係老師望住十幾、二十個、三十個學生之外咧，其實應該咧喺呢一堂之外再加多堂咧，係將呢一堂嘅即係將原本堂嗰個課堂嘅學習咧就延伸，延伸到咧就係可能三四個同學一 group， 就好似我哋以前咧考 oral 咁樣咧，就小組討論，討論完之後咧就自己咧就再。同老師咧就再開多個 chat room。 點啊，白元豪，你又話啲先生個工作量高，而家仲要係課堂以外再 小組喎，仲要小組喎，一聽到小組已經驚喎， 開多幾 group 嘅喎。 佢將個波咧踢咗你啲學生嗰度先，大家咧就有呢一個堂嘅，咁大家討論完之後咧。然後先你再同老師咧，就再講翻你學咗啲乜嘢，即係唔係話到老師講俾學生聽，而家我教你啲乜嘢，係等啲學生學完之後啦，因為佢而家網上面其實有好多叫自修課程噶，學完之後咧就話翻俾老師聽，喂，我學咗啲乜嘢咁樣，咁呢個咧其實幾有效，令到啲老師咧同埋啲學生自己都知道自己。学咗啲乜嘢？呢个几好嘅方法嚟。 即系个先生唔喺度，等啲同学仔自己开 group。 即系好似自修咁样。 系啦。咁但系啲同学仔开 group 会唔会系真系倾功课咧？定还是又系上闲网咧？ 如果佢哋即系上闲网唔倾功课嘅话咧，咁佢哋仲有一堂咧系同翻老师，可能用五分钟 report 翻俾老师听，我哋学咗啲乜嘢噶嘛？咁佢咪交唔到差咯？系咪？咁佢冇理由同老师分享嘅闲网嘅内容噶嘛？系咪？ 系 啦。咁所以佢就要有一個小組嘅討論嘅，好啦，咁同埋咧，其實亦都咧即係幾建議咧，就是、每個星期咧就盡量咧係有一啲叫做 hea 堂啊。點解你會上堂已經辛苦，仲有啲 hea 堂？嗰啲 hea 堂做咩嘅咧？因為原來而家咧好多學生上堂嘅時候咧，因為佢哋淨係對住個 mon 啦，而嗰啲叫做咩啊？嗰啲課程咧，大家都冇乜心機啊。佢應該咧做翻一堂咧，就係、是、好似活動少少嘅，係等啲學生咧可以自由喺個叫做老師嘅規範底下咧。交流一下，傾下偈，你問候下我，我問候下你，同老係啦，同老師真係逐啲講句，吹下水。 哦，即係當如好似喺學校咧，你都會有小息啦。你翻咗學校，即係都會可以同同學啊、老師啊傾下啲閒偈啊。 唔係呢堂小白死心啦。 點解？ 即係等住你上堂，你真係面授課堂啊！你真係上堂嘅時候，你成日 good morning sir。阿 Sir， 今日食咩晏昼啊？一齐出去威下咁样，你试下咁样讲啊，即刻出去企咁样啊！ 因为而家真系冇咗呢一堂啊，即系冇咗面授，冇咗同老师闲谈嗰啲位嘛。 系， 所以有啲人就话：喂，不如特登开翻啲时间，你五分钟、十分钟都，等大家可以讲翻啲最日常嘅嘢，攞翻个翻学嗰个心态。 又几好、啊，我反而觉得，因为嗱、面授课程，我当所有嘅课堂嘅内容啦，都好 fit 啦，即系同你翻学面对面去上堂咧，已经差唔多啦咁样啦。咁但系咧，少缺少嘅咧，可能就系头先阿小白所讲嘅闲余，即系课余嘅时候，你翻到学校小息啊、lunch time 啊嗰啲，即系大家交流沟通啊，互相即系建立关系嗰段咧少咗。 即系弊家伙啊！我听到呢度咧，即系我唔知阿白元道跟住仲有几多嘅即系提供啊。但听到呢度我都觉得。

盼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这么久得到最多的是什么，我会说是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 我是 Sammy 郑秀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的晨光第一线 Kitty 请你陈柏宇、Jason 啊，陈柏早晨， 早晨。 系咁啊，头先咧，同你通呢个电话嘅时候，都听到背后咧就一定有背景声喺度，就阿女女啊，彪喺度系咪啊？ 系啊 ，Emily 嘅啱啱瞓醒。 哇 ，Hello， 佢识得同我倾偈啊，系咪啊？ 姐姐，听到你系姐姐喎。 系喎系喎，咁叻嘅，佢而家系几多岁啊？阿 Jason， 而家两岁三个月。 咁识讲好多嘢未啊？ 识讲好多嘢，不过有命系最多咯。咁啊，而家成日都你讲一句，佢啊跟住你讲一句咁咯。 呢排咧，见到你喺社交网站咧都 po 好多同阿太太啊、同阿女女嘅相啊，即系呢一排主要系咪都系留家喺度亲子落多啲咧？ 偏向都系咧，同埋圣诞节、新年啊，摆翻啲warm 啲嘅嘢落去咯。 哦 ，OK， 我即系应节嘅，其实嗰啲相系。 系啦，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咁啊，讲下你最近派嘅歌，因为我记得上一次同你做访问嘅时候咧，你都有话啊，你想做多啲系即系自己多参与嘅制作，即系嚟紧嘅一啲作品啦，就唔系净系收首歌然后唱咁样啦，即系好多嘅谂法想摆落去你嘅歌里边嘅。咁今次绝对听得出啦，呢一首哪个明日啦系特别嘅，即系首先个编曲啊，嗰、那个谂法啦，亦都唔再。是情歌啦， 主要是想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音乐，想出个过程，即参与怎样去制作那首歌啊，还有他即譬如说好像哪个明日这首歌，他那个 pattern 不是，即他那个 format 不是一般广东歌的 format， 其实我又不是要特登做不是广东歌的 format， 但是做一些不是广东歌的 format 的时候呢，又好像有多些发挥创意的空间。 做紧呢件事嘅时候，喺当中有冇揾到啲乜嘢嘅乐趣，或者系你未真系投入咁多去做音乐之前，你系 feel 唔到或者体会唔到嘅嘢咧？ 原来自己对于音乐嘅了解系多过自己想象中嘅。 系。 佢話之前唔係好敢去俾自己嘅意見嘅時候，因為好似唔識講嘛，我唔識講又或者好多嘢唔識聽，好似呢樣又係差唔多，嗰樣又差唔多，咁樣好似冇乜大分別。咁但係當自己開始發覺原來聽到一啲好 subtle 嘅分別嘅時候咧，咁就係自己有進步嘅時候啦，就自己已經開始吸收嘅知識越嚟越多嘅時候啦。咁當我可以聽得出好 subtle 嘅分別嘅話，就可以俾到多啲自己嘅意見咯。咁所以今次喺哪個明日嘅參與裏面，其實好多時候我唔係用一啲好 technical 嘅音樂嘅 term 去話俾 Edward 聽啦，我想要聽到啲咩，有啲因為我未嗰啲字眼我未識，但係聽我聽得出個分別係乜嘢，同埋自己想聽到啲乜嘢。咁我盡量用我有嘅詞彙去形容俾佢聽，又或者揾啲 reference 各樣咁咯。 咁嚟緊2021新嘅一年，有冇啲咩嘅大计啊，或者即工作又好啦，家庭又好啦，有啲咩嘅愿望呢？ 係生得果 真係嘅 工作就一路继续向住呢个方向发展就啱嘅。其实我觉得嗰个呢一个起步点係正確嘅。咁当然要喺个过程里面继续提升自己嘅知识啦、能力啦。 喂，八卦下，你话生多个系真噶嘛？你系有同老婆倾过噶嘛？系嘛？ 哦，有，一路都尝试紧嘅。 哦 ，OK， 好啊，咁啊，祝福你啦，呢、這个继续热闹嘅家庭啦。咁啊，我哋今朝早就听住你一首《哪个明日》先，咁啊，迟啲再同你倾个计。 好啊，好啊 ，Thank you, Kitty。 只不过想正常呼吸，怎么 我竟垂头哭泣，太陌生了这些明日，所有生物渐成废物，睁开眼被往事超级，喘息也被从前委屈，发丝脱出一种刑罚，不要冲突但求配合，原来什么新过都会变旧，包括这颗心早晚会死去。新天新地吹起苍白，回望太多事该执着，缅怀旧日老去。有谁想要这些明日，反正不变被谈及。 好食嘅嘢当然要试下先。 你想试乜嘢先？ 试下有几咁新鲜。 香港电台渔农自然护理署 全力推动 崔杰同主理崔神厨房之 本地农场试下先。 今次试下冬阴功乌头鱼。 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我是阿欧，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晨光第一线， 8:46啊！ 我而家见到阿崔杰同每一次咧要谂咁多送菜出嚟，我真系谂起咧。我阿媽其實都幾叻嘅喎， 諗 咗幾廿年添。 係啊，同埋我終於明白點解咧啲家庭主婦咁中意睇即係電視咧教煮餸啊。係啊，我真係一見到，咦 OK 喎，咁今晚就跟住整㗎啦。咁所以咧，我細個成日都聽到，即係跟阿婆阿媽去街市嘅時候咧，嗰一日電視機啊，即係可能係教你煮蓮藕咁先算啦。嗰一日咧蓮藕特別好賣，好多人都跟住去，係啊，都跟住去買㗎。 所以我今晚食乜餸啊？ 今晚反而即除咗赞赏你妈咪系一个好妈咪，我仲想拣下即究竟点样可以做一个好嘅爸爸。 全世界嘅妈咪都系好妈咪， 系啊， 全世界最伟大噶嘛，成 系啊，其实父爱都伟大嘅，有啲爸爸啊曳啲啦，坏爸爸啦。 咁就爸爸通常被忽略噶嘛。 系啊，但系有阵时咧，爸爸都可以做一个好嘅身教咁样啊。点解咧？嗱，睇到咧一个叫做报道咧，就讲啊，有一个香港嘅爸爸咧，就带个小朋友喺沙田呢个黄牛石山嗰度开始行山咁样啦。咁啊，一路行行行行。行到咧。 四点几钟咧就见到啊、嗯、一对咧公公婆婆咁啊啊倾咗几句之后咧，知道咧两个人咧需要落山。嗱、啊，讲到咧落山呢一度咧，真系要留意交通情况、 啊。冇、嗯、错啊，而家有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啊，龙翔道有两宗交通意外，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狮隧口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而家非常挤塞，龙尾喺呈祥道近蝴蝶谷。咁反方向，龙翔道往荃湾咧近黄大仙中心嘅快线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嘅，非常挤塞。龙尾而家喺观塘道近启业村，驾驶人士请改行其他道路啦。 咁即系两边都有， 两边都有。 道路使用者大家多多忍让吓。 系啦，嗱，上回讲到嗱，有个阿爸咧就带个细路仔去沙田咧，其中一座山嗰度开始行山啦。咁、嗯、啊，行到四点几嘅时候咧，遇到一对咧公公婆婆，咁啊倾咗几句咧，得知咧两个人咧需要咧过几个山峰啊先落到山啦。咁、嗯、啊呢个阿爸咧又有啲担心，咁但系咧就因为咧同个细路仔一齐行啦，咁啊要行先过一对公公婆婆啦、 嗯， 但系咧。行咗两行咧，歇咗两歇咧，见唔到对公公婆婆，跟住个阿爸咧就，唉，好担心啊，咁样就即系开始咧就改路，跟住就决定咧就陪呢对咧公公婆婆咧就行山，行翻落去山腰咁样，或者系翻啲搭到车落去咯。因为其实啲公公婆婆即系要摸黑落山咧，其实都有啲危险嘅。不过即系呢件事出嚟咧，当然阿爸就即系呢个好爸爸咧就俾人表扬啦、 嗯， 就做到一个好嘅身教嘅效果啦。就系话嗱，即系助人为快乐之本啊，即系最正经嗰啲。咁、嗯、啊，細路仔又知道係、哦，雖然我想去 A 地方，但係有啲人咧需要幫忙，好似你哋頭先咁樣講啦、 嗯， 我幫下你，你幫下我嘅時候啊，我最後咧都係幫個公公婆婆一齊啊，可能去咗一個唔係自己咁心甘情願去嘅地方，嗯、但係都可以護送到兩個老人家去安全嘅目的地。不過呢件事揭示到一樣嘢、 嗯， 首先依家好似仲係寒冷天氣警告啊，係嘛？ 係啊， 當然啦， 仲有霜凍警告添。 咁呢、啊？公公婆婆唔好周围走嚟走去，因为两三日前发生嘅呢一件事系，咁首先天气冻咧，注意保暖咧，唔好上山字啦，系咪？ 呢样就永远都两睇嘅。嗱、啊，究竟系咪天气冻，你就唔可以出去户外啊？ 但上山更加冻、啊， 结冰喎、啊，大帽山都过， 即系等于。冬天啲人一样游冬泳，系咪？喂，天气太冻啊！阿公阿婆唔好落水啊！跟住话，我游咗几十年，你惊咩？我唔游就病啦、 啊。 即系我唔上山就唔得啦。咁你永远都有啲人咧，就会佢哋惯常咗佢哋嘅生活，就系无论个天气变成点，我都要做。 咁我谂到啦，四个字啦，量力而为啦。 系 啦，即系你自己评估 咗，我未上咯。 但系又唔好错误评估喎，咁点算咧？ 系啊，因为依家咧，冬天咧个天都黑得快啊， 系啊。 咁啊，即系如果你话五六点落山，可能都冇乜叫路灯嗰啲咧，即系有啲行山友都要自备头灯。好明显呢对阿公阿婆冇呢啲嘢啦，系咪先？咁但系就即系个阿爸都好好心地咁样，即系叫陪佢落山啦、嗯。第二嗰样嘢咧就系、是、啊，估唔到啲长者。咁中意行山㗎喎，真係。 係。 啊，即係喺，即係依家叫做限聚令啦。咁、 嗯、 當然佢真係一個阿公同一個阿婆行㗎。佢冇話係一個阿公加兩個阿婆去行。 嗯、 或者兩個阿婆加一個阿公去行，佢冇嘅。佢、哦、真係符合返個要求嘅。但係個重點就係、是、啊，其實即係冬天流流，即係行山係咪真係咁正呢，咁好呢？ 我問下崔傑彤 啦。邊個係啊？不過呢個都要提醒啊，歐都講得啱啊、嗯，真係好多老人家咧都中意去行下山，嗯、即係吸下新鮮空氣啊，當運動下啦。咁我前兩日咪話行呢一個川龍嘅，咁啊行去呢個城門水塘啦。咁當中一路咧都見到有唔少老人家嘅，咁、 嗯、 但係有其中咧你都會見到有啲係一個人去行嘅。咁、 嗯、 其實咁就真係比較危險啲啦、 哦， 即係你行山有其他有個伴咁樣發生咩事 touch wood 啊，都會即刻有人知道。咁互相可以帮忙下嘛，咁一个人咧就真系会危险啲咯。不过咧，你又唔好睇老人家，你以为佢行得好慢，真系咧 快过你啊！ 因为去到一个位咧，即系我哋系对头嘅，咁、 嗯、 啊见到有个伯伯自己一个行啦，咁、 嗯、 我哋就啊伯伯小心啲、啊，自己一个咁样，咁佢让我哋过啦咁样，咁跟住咧，佢个表情系话你行未啫你，你冇坐住我啦。即系我哋仲喺度好担心咁慰问佢啊，你自己小心啲啲、啊嗯、路，因为都唔系好靓嘅石屎路嚟嘅，系啦，都即系凹凹凸凸嘅咁样。 咁我喺旁边经过嘅时候， 多啲，打坏后生， 系 啊，冇力冇力， 系啊，跟住我哋行过咗啦，跟住另回头望佢行嘅时候，不知几快，唰一声就唔见咗。 阿公走得快，一定有古怪，我即刻跟住佢。走快少少啊吓！ 唔系我哋两边啊嘛，不过真系嘅，唔系净系话老人家行山要小心啊，年轻人咧都要量力而为。我都试过有啲朋友仔而家好多兴行山啦、啊，跟你去咯，阿 O 话去啊，咁啊去下咯咁样。 其实我哋咧成日都讲行山咧，我真系要俾钟哥攞翻个最靓嘅位置。 点解咧？佢冇行噶、啊， 佢个玉珠峰、啊，佢仲会同你行？ 咦系、啊？ 佢仲会同你行狮子山？你嗰个咩山？你讲多次，崔杰同你够啱讲多次。如果我讲玉珠峰出嚟，你讲多次，你头先去行 咗 行 山。冇 讲 个名 啦，冇啦，冇啦，冇讲啦。 你嗰个去几高啊？ 我都冇，我都你当我冇去过啦。 哇！你头先佢几咁几牙斩斩咁样讲啊？我中哥有行山咩？咁样即系不屑啊！即刻 买唔够胆， 唔够胆。 我都已 经 惯咗世人对我有误解嘅，冇乜所谓。 你 几 时唔系？跟住我又好衰。你几时去先？ 我后生嘅时候。 喂，但系我又真系想问下钟哥，系咪真系行过啲咁劲抽嘅山峰啦？咁哇，珠峰都唔系同你讲玩笑噶嘛，开玩笑噶嘛。咁 珠峰，珠峰 系咪？系玉珠峰，玉珠峰同珠峰系咪唔同噶？ 两个。地方珠峰就係反 你賺錯咗咯，我睇你 唔係都高嘅， 高 高。阿歐想講嘅珠峰咧就係泛指就係珠穆朗瑪峰，我去嗰個就係玉珠峰。 玉珠峰 咁，但係咧好有趣嘅，因為玉珠峰咧咁就係叫做啊，即係如果大家想去登呢個珠穆朗瑪峰咧，即係你不妨試下先登玉珠峰啊，即係喺我哋喺之前行嘅時候都係咁樣講，因為啲人通常係嗰個係叫做試驗啊，睇你可唔可以。去上一啲高原嘅地方，如果你覺得 OK 啦，你先至去嗰邊啦咁樣嘅。 你咁我又想聽下喎，你嗰陣時上去係點嘅咧？有冇高原反應咧？ 如果我有，我就上唔到頂啊！ 哦， 所以好快講兩句啊，即係譬如話嗰次嗰個行山嘅經驗咧，畢生難忘嘅，唔係就係改變咗自己嘅即係好多嘢。 以後都唔行山就係咁解係嘛？係真係啊！ 太辛苦啦。 喂，咁你嗰个山同我头先讲嗰啲山咁远， 我上到山顶之后咧，我就系同自己讲咗一句：我以后唔会再行，我以后唔会再行， 行够咗， 行够咗，因为嗰种系我基本上系连续几日咧，系不断行啊，系几日不断行，同埋上面空气又稀薄咧，即系你又不能够行得快啊嘛，好慢嘅节奏，即系我已经经历咗老人家行路嘅速度，同埋经历咗行山所有需要嘅嘢，咁所以我已经有啲怕。 系， 咁当然啦， 行下狮子山，我哋邀约你去流水乡。 系咯，其实 OK 嘅。 我而家由地下行上一楼，我都觉得高啊！你唔好行山， 求心理阴影面积。 咁样好唔好啊？ 好，但系当然咧，就话讲，即系对成个人嘅睇法咧，都有好大嘅改观，系真嘅。 系， 即系呢个真系完全对成个人啊！点解咧？上到山顶咧，望翻落嚟。是望翻啲雲海啊！真係，一片雲海，你見唔到地下咧，好清新啦，好簡單啦。我第一個諗法就係，點解我哋咁辛苦咧？做人要， 係 即係點解做人要咁辛苦？原來個世界可以好簡單嘅，真係簡單到我好辛苦地鋪排咗幾個月，行咗幾日，行到上去。原来就系咁嘅啫， 跟住点解要行？点 解要行咧？即刻顿悟咗啊！成个人即系豁然开朗。 但系翻翻嚟现实世界，有冇即刻喺度睇翻？喂，头先听节目 Kenny 话，有只股票咧，有啲投资机遇，有兴趣入一入佢啦，阿钟仔咁。 唔系我有兴趣听咯，但系如果真系要再去追求搵钱啊，即系当然咁样讲好似好衰咁。即系我觉得钱嘅嘢咧够就算啦，唔使要多嘅。嗱，当然咧。你嚇我 餐餐定義 係就係啦，我餐餐要大魚大肉，我餐餐要即係滿漢全席，咁就冇得講啦。我平時喺茶餐廳食嘢啫嘛，我都滿足開心。 你食吹神廚房都食到咁開心，我知你冇乜要求噶啦。 你又唔好咁講，你嘅廚藝越嚟越好喎，真係。即係我成日都話想投資去到開鋪，真係。嗱，所以咪話呢啲就係你自己滿足咯，知足就 OK 嘅，唔使咁多。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从住一个爸爸身教小朋友，带阿公阿婆落山嘅故事，我哋悟出咧人生嘅大智慧。 最犀利系咩咧？你真系俾到一个好靓嘅位钟哥，讲翻佢行珠峰嘅经历啊！ 唔系珠峰，系玉 珠峰。 系 啊。 玉珠峰都是劲嘢嚟噶。好，唔该晒阿 O。好，时间将近嚟到早上嘅8:58，室外气温而家11度，相对湿度49%啊。特别留意嘅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噶。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月13日喺一年嘅第13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52日。2018年1月13日，美国夏威夷州发生弹道飞弹误报事件。当日夏威夷全州电视、广播同埋手机陆续收到当地紧急事故管理局通过警报系统错误发出嘅警报。警报表示夏威夷即将遭到弹道飞弹攻击，建议居民立即寻求庇护。信息在当地时间上午8:07发出，误报发出25分钟之后，州政府再发出电子邮件澄清。误报发出38分钟之后，当地的智能电话收到第二封澄清信息。1月13日出生的朋友，懂得改进现况，努力向上，增加安全感，以及达到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地位，重视金钱，害怕因失败而动摇自己的地位。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会不会因为害怕失败而加倍小心，防止传递错误信息？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错误信息带来的恐慌，是因为害怕人为的失误，还是害怕错误成真？ 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在盈辉台。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都是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返落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快线有意外，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揸车朋友呢个时间真係唔好行龙翔道来回方向啦，因为受交通意外影响啦。去观塘排到去盈辉台，去荃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道路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分别有两宗交通意外，一宗就近住天富海湾嘅快线，另外一宗就喺大埔铁路码头对出都系快线。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龙尾就喺云头塘村。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有两宗交通意外，一宗就喺天富海湾嘅快线，咁另外一宗就喺大埔铁路码头嘅快线。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龙尾就喺云头塘村。咁揸车朋友都系啦，改行其他道路好啲，因为两宗交通意外影响，咁稍后嘅车龙应该会更加长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的。刚刚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屯门的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屯门的龙富路回旋处一带都是挤塞。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就接近光板田村。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日美林村一带都是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碧丽道、中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第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雪， 十个单位竞逐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奖， 47个单位竞逐 Cash 创作歌手奖， 17首作品竞逐国语歌曲奖， 当然仲有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1月16日晚上8点， 多媒体特别节目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雪，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网站， 跨媒体同步公布奖项结果。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递紧。 投资 O to O。 9:08，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咧讲讲啊，美股嘅情况咧非常好啊，美股咧收市上扬啊，道指咧升60点啦，市场观望咧美国政局啦、疫情啦同埋经济咧最新嘅形势啊，美国咧三大指数啊收市都有得升啊，道指头先讲过啦，升60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1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36点啊吓，咁啊其他企业嘅消息咧包括咧福特汽车宣布咧关闭3间咧巴西嘅厂房啊，将会结束咧喺当地咧超过100年生产汽车的历史啊，不过咧啊呢、这个消息一出咧，福特的股价咧逆市升啊，咁有阵时都系咁啊，有啲企业咧开完又可以做到节流嘅话咧，咁啊令到咧企业嘅盈利前景咧更加乐观啊。星期三嘅早上咧，唔知道你又会唔会系咁样谂咧？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的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继续请来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 Buddy， 大家早晨。 嗱 Clara， 对于我这一种呢屋企有一个学童在屋企的妈妈呢都挺头痛的，因为呢她现在停课暂时就会去到农历新年。现在这段时间都要成日找些不同的事给她做的。 是的。咁所以咧，其實尤其咧，對於我哋咧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咧，佢喺屋企咧就更加頭痛啦。 嗱，我知道咧，有啲嘅特殊學童咧，特別係可能肢體殘障啊，本身嘅活動能力唔係咁高嘅人嚟講咧，我哋都有啲特別嘅嘢咧，可以幫佢哋做下啲少少嘅訓練 嘅。係啊，其實我哋嘅傷殘嘅朋友仔咧，咁其實佢咧個肢體咧都唔係完全係乜嘢都喐唔到嘅。咁但係只需要咧，我哋係知得到咧，佢係喺邊一個部位咧可以喐得到。例如可能佢隻手指可以喐到少少嘅喎，淨係食指喐到嘅，又或者係佢個頭喐到嘅，或者係佢隻眼係眨到嘅。其實呢一啲咧，再加以輔助科技嘅話咧，佢就已經可以控制到屋企好多嘢噶啦。例如可能佢隻眼係喐到嘅話，咁原來咧同個門鐘咧係 connect 咗咧，係聯繫咗嘅話咧，咁當有人撳鐘嗰陣時，佢咧隻眼球咧一喐咗之後，咁我哋嗰個嘅感應器咧感應到之後，嗰道門就會開到噶啦。咁所以咧係啊。所以其实呢我们的肢体残障的学童呢不要看小他，同埋亦都不要是说啊他都是动不到了就放弃。因为其实现在是经过一个职业治疗师啦同埋物理治疗师啦，大家互相合作的话呢就会发掘到好多的东西呢，就令到我们的学童呢是可以做到的啦。 咁但呢听阿 Clara 咁样讲啦，其实如果在这个疫情期间呢，这些科技会不会都便利到令到他们在屋企呢多了一些活动可以做啊？ 当然啦，咁就即其实我最紧要呢就是说呢我们 哋唔好咧，俾个小朋友可能净系啊望住天花板咁样啊，日出日落，日出日落，咁即系对个小朋友真系冇乜发展嘅。即系我之前喺柬埔寨度工作都系啦，去嗰边做服务，咁啲小朋友真系个活动能力系好有限，但系咧，当佢系做到一啲佢平时系净系见到我哋大人做嘅，而佢而家咧，我哋根据一啲嘅专业评估之后咧，就令到佢自己可以做咧，佢嗰个笑容系完全唔同嘅，因为嗰件事就已经系由佢去控制噶啦。 其实都系嘅，有时咧俾翻啲成就佢哋啦，唔好话咩都帮佢哋做晒啦，其实可能系令到佢哋嘅自信心咧都会大啲嘅。 是啊，尤其是呢好似而家科技咁好啦，咁好似一啲电脑佢哋可以控制到嘅话呢，其实佢可以读书㗎啦。例如可能佢要搵一啲资料，佢已经可以喺一个网上度搵到嘅资料啦。咁课堂嘅嘢啦，咁而家好似疫情呢，好多人都已经系网上课。咁我哋嘅弱能嘅小朋友呢，如果佢系即系比较论尽，但系原来我哋俾到部电脑，但当然啦，部电脑要特别设计嘅，就唔系好似我哋而家用嘅电脑咁，因为佢嘅肢体呢系有限啦。如果是帮他外置到一些的副具，而令到他可以去揀到一些的位置，又可以找到自己的知识，或者是他自己不明白的东西可以做到的话，你到你考试的时候，其实你做一些选择题 ABCD， 他很容易就可以控制到那个位置呢，就拍一个输入，那他就可以答到题目的了。所以呢，其实真的这个的科技是帮他们很多的。其实呢，我们每天呢都很喜欢吃东西的嘛。吃东西呢，原来呢我们都可以有一些很好玩玩嘅遊戲俾佢哋玩嘅喎， 唔通係叫佢哋煮嘢食？ 係噶，例如可能即係未必真係可能好複雜噶嘛，真係擺啲菜落去炒。咁但係喺個整嘢食嘅過程裏邊咧，肢體傷殘嘅朋友仔咧，佢都可以去做到一啲幫忙嘅喎。咁當佢原來係幫忙去做到一樣嘢，而嗰件食物咧又再出現喺佢面前嘅話咧，對佢嚟講咧就係一個好大嘅鼓舞啊！因為嗰樣嘢係自己整噶嘛， 即係哪怕可能係打一隻雞蛋，或者可能係落一羹糖咁样，都系一个参与。 系啦，打只鸡蛋都啲难噶啦。咁可能真系头先你讲啦，可能落少少糖啊，或者佢系用只手指可能掂到啲糖，跟住可能又摆落一啲水度又开到啊，咁呢个咧对佢嚟讲都好大个鼓舞噶。咁我想同大家分享咧，最近咧有一本书咧系好好噶。嗰本书咧就系叫《治疗伤痛嘅食谱》，就系一班咧特殊学习需要嘅家长咧，佢哋一齐去成立，一齐去做呢本书嘅。咁呢本书咧亦都有多心理学家或者精神科医生，他们一起去做的。本书呢它有三部分的。第一个呢就叫做寻找星光的故事啦。用一些绘本的形式呢就画一些照顾者的心路历程。因为其实呢作为一个家长啦，可能真的会觉得啊，即是前路茫茫，即是觉得啊，是不是这样就一世的呢？那原来呢其实是大家分享，尤其是大家同路人呢一个的眼神的肯定，就已经呢是令到个家长是充满了一些的能量的。而这班嘅家長咧，佢哋發覺啊，原來咧喺個整嘢食裏邊嘅過程咧，係可以咧令到個小朋友咧係有一啲嘅成就感啦。咁因為佢每個小朋友咧，佢係個需要唔同，個能力又做得唔同。第二部分咧就係話一啲照顧者嘅生命嘅見證啦，咁就描述咗一啲照顧者嘅故事嘅分享。咁而最後一個部分咧，第三個部分咧就係一啲照顧者嘅團體嘅啟迪啦。咁即係其實你見得到一班有心人咧，咁啊大家坐埋一齊，即係呢一班都係一個嚴重智障啦，同埋肢體傷殘嘅家長，咁佢哋就發覺啊，原來大家都共通點喎，咁令到成件事咧，就無論家長啦，或者係我哋嘅學童咧，大家咧就好似個目的咧，就會更加正面啦。 真係嘅，其實我覺得做任何事都係啦。如果你有同你同一個方向，又明白你感受嘅同路人咧，的而且確係會更加有力量去向前行嘅。呢一本書入邊嘅故事咧，其實除咗對一班特殊教育入邊嘅媽媽啦，對於我哋嚟講咧，其實都可以係一种的动力同埋一种鼓励啦。 系啊，咁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努力，一起支持我哋呢班嘅有心人啦。 嗯，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 Clara。 湾仔有个日月星小区啊，即系湾仔区嘅日街、月街，仲有星街。点解会叫做日月星嘅呢？同观星太阳或者月光又有啲咩关系呢？使唔使知？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原来湾仔嘅日月星小区同太阳月光星星系冇直接嘅关系噶。相传十九世纪，星街一带曾经系香港第一间发电厂嘅所在地。对于日月星三街个名嘅起源，据讲啊，系因为《三字经》入边有一句“三光者，日月星”，系引申为电力带来光明嘅意思。香港街道同地方嘅名称啊，总系有佢哋特别嘅故事嘅。答完后，转头话你知，下次再话俾你知。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点啊，小白有啲咩提供啊？ 系啊，同大家讲下咧、嗯。最近啊，大家都梗系叫多咗好多外卖啦，系咪、 嗯？ 好啦。2020年就过咗啦，咁我哋展望2021年嘅时候，除咗有啲新愿景嘅，梗系睇下，喂，今年嗰个叫做都系外卖嘅飲食潮流，或者大家嗰个飲食趋向呢，啊，到底又根据统计你会偏向边一边啦、 嗯、 好，嗱，根据统计啦，咁香港呢就喺2020年嘅时间呢，咁叫外卖呢的而且确呢就系激增嘅，咁其中呢都有五项嘅飲食趋势，好啦，第一个呢就系健康飲食咧，喺呢個網上邊嘅搜尋咧，可以話咧倍增啊！即係始終，即係大家都知道疫情關係，嗱個個都注重健康啦，你未必可以咧就成日做到運動，咁啊，梗係喺飲食嗰度啊食啲健康啲嘅嘢啦，係咪？ 咁你如果要外賣就唔好健康飲食啦， 自己煮啦嘛， 你食出邊嘢？阿媽話你食出邊嘢邊得嚟健康啊？ 所以咧，佢哋又分析嘅喎，喺2021年咧，佢哋話到燕麥或者嗰啲堅果類嘅產品咧、 嗯， 估計啊會喺2021年嘅時間咧，嗰、那個銷售或者個搜尋咧都係會倍增，因為始終都係啲比較上再健康啲嘅食物啊嘛，係、 嗯、 咪？ 嗯， 好啦，咁亦都有講過啦，咁叫做魚素嘅朋友咧，好似喺過去咗一年嘅時候咧，亦都咧就係、是稍稍。即係上升咗，咁啊比以前嗰個上升嘅幅度咧，亦都係多咗啲嘅。咁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喂，食肉多可能又驚多激素啊，會唔會有副作用？好多人諗好多唔同嘢嘅。 嗯， 好啦，跟住咧就係第二個方向啦。嗱，香港人咧就緊貼住呢一個嘅美食嘅潮流嘅。咁啊，其中喺2020年嘅時候咧，包括啲咩手作意粉啦，嗱都多啦，估計今年亦都會好多嘅。仲有咧就係記唔記得？风头一时无良嘅400次咖啡， 哦， 同埋咧就是、一个酸种嘅面包，即系都唔系话即系有啲酸酸地嘅面包咧，即系呢几方呢几样嘢咧喺2021年咧可能都会有啲新嘅变化，其中咧即系面包类咧都估计嗰个势头啊系、嗯、可以延续落去嘅。 我喺度留意紧啊，崔杰同佢反应嘅、嗯，即系喺阿白元浩每一次讲啲食物嘅时候咧、啊，我留意崔杰同佢反应，即系佢秒嘅几多样嘢。 我冇戴住口罩，你都见到。 喂， 但系头先啊， 湿碎咧， 小白讲嗰啲咧，我又冇特别整，但系都听人讲嘅。头、 嗯、 先你讲嗰个酸种面包烧得到咧，都好多朋友仔整，就算佢本身唔系煮开嘢食嘅咧，都呢。这个是变成了一个风潮， 难整的。 我自己又冇研究，因为我就冇整面包嘅、 嗯， 因为面包我谂就要多少少时间，因为你要等佢发酵啊、嗯。 你净系整饼啫， 系我就系整饼啫，我 佢 Kitty 整饼。 系啊，咁啊，头先你讲嗰啲咧，都系曾经掀起过一个风潮嘅。嗯 去啊去啊！喂，如果手作意粉，你有冇兴趣啊？即系自己整，攞啲面粉出嚟整意粉喎。 哇！呢个我有见到，我自己有试过整其中一个咧，就叫做 gnocchi 啊、 嗯， 即系意大利粉。其实佢有好多种嘅。咁、 嗯、 我整嗰个咧就系、是、呢一只咧，好似系薯仔加啲面粉咧去到搓嘅。咁我自己好中意食，所以我曾经整过一次。 自己整 系啦，整过一次。咁呢个就唔需要嗰啲意粉机。但系你话啊，小伯你讲嗰啲手作意粉咧、嗯，有啲譬如你即系。嚟整佢面条啊嗰只咧，你真系要有个机喺度搞到佢即系变咗你需要嘅形状噶嘛。咁嗰啲我就真系冇、嗯，因为又要再添置一啲嘢、 嗯 啊。等我发咗达间屋大啲或者厨房大啲先啦、啊。 冇咁讲， 点啊？可以加个层架啦，唯有。 即系譬如阿白元浩讲咧。喂，健康健康，喂咩都要自己整啊！喂，面包又要自己整、 嗯， 喂再落去咧，会唔会系 我而家買麵粉翻嚟啊，我都覺得唔健康啊。 自己種 啊，自己種啲小麥，自己種埋啲麥出嚟，跟住我自己再磨磨成粉，跟住我自己猜埋，再整麵包，會唔會更健康咧？ 应该会嘅，大家有时间都可以试下。 系嗱，你谂紧会唔会嘅时候咧，等我讲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先啊吓。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狮隧入口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而家严重挤塞，龙尾喺呈祥道近马嘉烈医院，驾驶人士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啦。 系大家喺道路驾驶者多多忍让， 多多忍让啦。咁啊，大家出门口睇下自己选行边一条道路啦。咁啊，头先阿钟哥又讲到咧，就话唔健康。这个都是一个煮嘢食的人的迷思的，即是你会想告诉人家这一碟餸我煮的，那么吃的人很多时候就喜欢 challenge 你嘛，酱你自己调的定是买现成的，这样跟着你煮嘢食的人就会想是啦，到底去到哪一步那个原材料你买回来的时候才不会被人挑剔呢，即是你那个面包哦，你那块酥皮是自己猜啊定是买回来的，这样那你就会觉得啊，好似俾人挑剔咗咁样， 即系嗰啲豉油啊，你点嗰啲豉油，我自己晒噶， 系啦，我即系我煮过噶，咁好似叻啲咁啊， 够健康味啊！ 你净系整叉烧，其实好多人都系买现成嘅叉烧酱噶啦， 系系啦，咁所以有时咧就话，哦，原来呢个酱系你自己整嘅，又好似劲啲咁样，但系真系又嘥咗好多时间， 系好难下下样样自己整嘅，好难。嗱，讲翻2021年咧，咁啊，佢哋都估计有几种嘅菜式，几个国家嘅菜式喺香港食咧，咁啊都系会几受欢迎。根据翻呢个趋势咧，嗱，咁啊喺上年度最受欢迎咧，占咗45% 咧，就系日本料理啦。咁啊，其次咧，其实都正路嘅， 去唔到嘛？ 韩国菜系啦，去唔到啊，因为佢哋都系话到，因为香港人真系直头将原本谂住去旅行啲钱咧，就留港消费。咁啊，既然去唔到日本食日本餐，去唔到韩国食日本餐，连泰国都飞唔到嘅话咧，咁啊，所以咧就见到啦，日本料理、韩国菜同埋泰国菜咧，都系。喺呢個頭三位咧見得到咧係最受歡迎嘅，咁啊所以如果大家諗住喺即係從事餐飲業嘅朋友，可能真係諗啊，會唔會嚟緊多啲呢一類型嘅風格嘅菜式，等多啲人咧就去你嗰度鋪頭食下。 即係好唏噓啊！聽完阿白元浩講呢幾樣菜式之後咧，好唏噓。點解冇人會諗我想食多啲媽媽煮嘅餸咧？冇嘅喎， 個個都想 嘅。即係我食日本菜、食韓國菜、食越南菜，邊度菜？ 佢 我唔食阿媽煮嘅。 佢講嘅外賣係嘛？外賣唔到媽媽送係嘛？ 呢個係外賣，但係你可以同媽媽講：媽媽，不如你試下煮日本菜。媽媽，你不如試下煮韓國菜同泰國菜，得唔得先？咁有媽媽菜，又有日本菜，又有韓國菜。 今朝先講完，阿媽每日諗餸已經好煩啦，又日本菜。 係咁啦， 好啦， 拜拜。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前身是举版46，今日华丽变身成为英版46，名字也都取材自东京六本木的英版道。今次英版46 Nobody Force 推出的时间已经能够成为公信党以及日本 Billboard 的 No.1 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Sakura Saka 46 Nobody Force。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英版46 Nobody Forc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31。 早晨啊，昌。 早晨啊，钟哥。 早晨。 早晨 ，Kitty。早晨，各位。 有咩好介绍啊？今日？ 哦，今晚咧率先同大家介紹今晚8:30嘅日常8:30先啦。 好， 逢星期三嘅日常8:30咧，其實佢都係講親子嘅話題嘅。咁今晚咧，準備再為人父母嘅朋友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即係準備再為人父母，意思即係已經本身有 咗一件出嚟啦。 係啦，已經生咗一個半個出嚟啦啊，一冇半個嘅，生咗一個出嚟啦。 我都計緊數，點樣有半個咧？ 講錯咗添，生咗一個兩個出嚟嗰啲啦。咁啊。 咁好多朋友咧，即係準備生第二胎嘅時候咧，就掛住咧，即係啊，梗係有個小細嘅，梗係個大嘅，自己識照顧自己噶啦，咁就疏忽咗啲。咁咧好多時咧就會令到嗰啲哥哥或者姐姐仔咧，就會即係有 呷醋， 係啦， 妒忌啊，係啊。 情緒上面有問題，咁今晚咧呢個日常八點半就請嚟一位親子輔導嘅心理學家，同啲家長啊講解一下點樣減輕咧嗰啲小朋友對新生命降臨嗰種不安。 即係啲小朋友本身啊， 係啊， 係啊， 小朋友 本身萬千寵愛嘛，突然之間好似分薄咗咁樣。 你永遠都有啲至理名言嘅，即係譬如同個大嘅講。啊、你做大嘅養下個細嘅，跟住如果個細嘅調翻轉咧，就話你做細嘅養下個大嘅，咁就完啦嘛。 好矛喎咁樣。 係啊，即係父母就係通常講呢一句。 係咪咁簡單咧？咁樣 即係咁樣可唔可以擺平嗰啲小朋友咧？咁、今晚要留意係日常八點半啦。好啊，咁啊緊接住去到夜晚九點半有三十一看世界。今晚咧就帶大家搭呢個扶手電梯啊。 哦，點解咧？ 扶手電梯咧，即係我哋日常生活都冇辦法唔用噶啦，即係睇嚟好似好安全噶嘛。但係我哋間唔時咧會喺網上面咧睇到一啲好恐怖嘅扶手電梯意外嘅片段， 即係直頭食咗個人落去咯， 即係生吞咗個人啦，輕則夾腳啦咁。咁究竟呢啲咁得人驚嘅事故係點樣發生嘅？點解會發生嘅咧？咁對嗰啲受害者嘅身心又會帶嚟啲乜嘢壞影響咧？嗱，今晚三十一看世界個題目叫奪命扶手電梯，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等我睇下先，今晚九點半， 冇錯。咁啊，去到夜晚十一點鐘，午夜廣場學人串社科，今晚嘅題目叫左右做人難。咁係講咩嘅呢？就係講下呢，喺各個層面社會上面左派右派究竟是什麼。咁今晚有學者同大家呢去梳理一下，究竟咩係左派，咩係右派，點樣先至對個社會同埋政府係平衡嘅。咁今晚學人串社科就會同大家講解一下啦。 好啊，唔該晒劉昌。Thank you， 拜拜。 好，拜拜。就嚟去到早上嘅九点半钟啦，室外气温而家12度，相对湿度51%。我哋先听一节新聞返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拒绝引用宪法第25修正案，免除总统特朗普的职务。彭斯当地星期二晚去信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表示启动宪法第25修正案的机制不应该用作惩罚或者褫夺总统权力的手段，认为有关行动不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和宪法。众议院即将就有关议案作表决。波洛西曾经表示，如果彭斯拒绝引用第25修正案，众议院将会采取行动弹劾特朗普。美联社报道，至少有三名共和党人已经表示将会投票支持。翻嚟本港，天文台表示，寒冷嘅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今朝早市区气温喺10度左右，新界多处地区降至7度以下，其中打鼓岭录得最低气温-0.9度，是该站有纪录以来的最低气温。沙田有结霜报告。天文台预测今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下周初再度转冷。政府新增位于坪石村坪石广场的流动采样站，今日下午2点至到晚上8点运作，明日和后日朝早10点至到晚上8点运作。另外，鉴于近日在佐敦新田地街出现多宗确诊，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的社区检测中心继续运作至到今个星期五。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15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107宗是本土病例，河北占最多的90宗。黑龙江新增16人确诊，山西亦都有一宗本土个案。另外，新增的38宗无症状感染病例之中，12宗来自黑龙江本土，

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哇！电话侧边，喂呀，真系呢一股炽热嘅能量好犀利啊！有阿波罗喺度啊，波罗啊，阿刘生阿波罗喺唔喺度啊？ 系你好， 你好啊，早晨， 早晨。 今日嘅晨光 Morning Call， 我知道你咧就好紧张啊，因为同太太嘅结婚周年嚟嘅，系咪啊？ 系啊， 吓几多周年先？ 32啊， 32周年，哎，咁啊要啦，留翻个时间俾你，等你可以同老婆讲啲甜甜蜜蜜嘅说话先。 好多谢我老婆 Hilda 啊，啲32以嚟咧，就不断咁支持我哋呢个家庭。咁我哋两个小朋友都已经出嚟做紧嘢啦，就咁啊，所以就非常之感激佢。 嗯， 咁同埋仲好得意地咧，佢个妹妹嘅亦都系我哋同埋今日同一日嘅结婚周年。 哦，系咩？诶，咁啊，真系梗系顺手啦，系咪？帮人庆祝埋啊嘛，帮人祝福埋啊嘛。 冇错啦，系啦。咁我又会祝福啊 Audrey 同埋 Woody 咧，佢哋亦都结婚周年快乐。咁啊，虽然佢哋两夫妇而家天各一方，一个喺澳门，一个喺香港。 嗯。 但系都系希望佢哋都会自己喺 WhatsApp 度算庆祝噶啦。 嗯，嗱，阿刘生啊，咁你自己有啲乜嘢庆祝嘅活动送翻俾太太先？有啲咩心意表达先？ 咁啊，今日睇下，而家又出唔到街食饭啦。 吓， 咁所以今晚可能要准备个蛋糕嘅啫。 哦，切蛋糕啦，咁啊上边就写住老婆I love you 系咪咧？ 咁系啦，当然系啦。 诶，咁我唔阻你啦，你快啲去准备蛋糕啦，好冇？ 好多 谢 你， 唔该晒。有了你开心啲，乜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提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今朝早吹神厨房想同大家分享嘅食谱，好啱做下午茶，亦都可以做早餐嘅，就系、是、西多士啦。你会问西多士有咩咁特别啊？今次西多士咧，里面个馅我就冇用花生酱，而系用咗紫薯啊，紫薯西多士。颜色非常之靓，外表金黄色，切开咗之后见到中间鲜艳嘅紫色，无论大人细路都一样咁鍾意啊！有冇兴趣呢？这个紫薯西多 有啊，依家好多间茶餐厅呢都热卖嘅一个菜式嚟。 哦，真系咩？ 系啊，下午茶嘅时候好多时候都会变咗呢、这个紫薯西多士咯，咁、但系我有阵时喺度问， 其實是會令件事 heavy 咗，定還是係健康咗？因為一聽到紫薯咧，有啲朋友都覺得好似好健康咁樣。 係啊， 但係西多士本身係邪惡噶嘛，大家都知道。咁究竟件事可唔可以中和翻咧？而個口感又係點咧？我就唔係好夠膽試嘅喺茶餐廳入面。 嗱、我自己咧，尋日真係喺屋企整咗嘅，都好簡單。即係如果你有喺屋企整個西多士咧，都係麵包啦。咁啊，紫薯嗰餡咧，你就將佢切咗片先。切咗片咧，蒸熟佢，蒸熟咗佢淋咗咧，你就將佢壓。做溶啦，咁当然你都可以加少少牛奶同埋糖落去捞嘅、哦，因为本身咧你蒸熟咗，你压溶嘅时候咧，佢都几干身嘅会，咁所以你就可以加翻啲牛奶啦，亦都有啲奶香啦，加少少糖啦，如果你中意甜少少嘅味道、 嗯， 因为你做咗馅咧，出面你嗰个西多士包咗蛋咧，咁可能会淡咗少少嘅，咁、 哦、 所以你里面可以加少少糖落去调一调味，咁、嗯、煎完之后咧，阿欧你就话啊会唔会 heavy 咗啊咁、样，咁我发现咧我自己。如果出街食普通嘅西多士咧，我係中意好多糖漿同埋好多牛油嘅、 哦， 因為本身你個餡即係頂籠係有花生醬啦，咁你都覺得要有呢啲糖漿先至夠正噶嘛。咁、但係呢一個咧，因為本身佢個餡咧已經有啲甜味啦，紫薯本身都甜啊嘛。咁、所以我尋日食嘅時候咧，我係忍住就冇落到糖漿同埋牛油，而我亦都覺得都 OK、哦。 花生醬有冇落咧？ 我冇再查其他嘢落去啦。 哦，就咁，即係可能用蛋漿跟住炸完之後。 系啦， 即系成个西餐市入边一切咁就当好似有馅嘅 炸脆 咗三文治，但系炸脆咗面咁样食。 系啦， 咁个口感系外脆内软啦。我正常如果你做到一个合乎标准嘅紫薯西多士，但系够唔够甜度咧？ 嗱，如果你系中意好甜嘅话咧，我觉得你都可以依旧同普通西多士咁落啲糖浆啊、牛油落去食。 糖浆我就唔落，我中意落炼奶。 诶，我寻日有试过一嚿，我真系有试过一嚿，因为咁我都系第一次食啊嘛，咁我系想试下有啲咩方法，即系有啲咩味道。咁我试过切一嚿出嚟加啲炼奶落去咧，咁其实原来个分别又不大，系、因为本身其实佢紫薯里面都有甜味，同埋你落咗少少糖落去，调咗个味咧，再外加一啲甜嘅嘢咧，已经好似唔系特别需要咯，我觉得，咁、反而可能呢度咧就会健康咗啲啦。如果你唔系真系追求好浓味嘅话咧，呢、个紫薯几健康，同埋我觉得小朋友会中意就 系 因为你切开佢咧，佢好靓啊个紫色，系啊， 同埋紫薯你又会觉得即系感觉上健康啲啦，都系嗰句，咁所以就即系我觉得即系家长们都可以学下呢、 可以试下， 即系喺唔健康之中寻找啲健康咧，都系近一两年咧，我哋好想学识嘅嘢嚟嘅。咁咩叫气炸锅啊？就系、你其实都系炸嘅，不过好似健康啲咁样炸 咯， 即系个感觉系咁样咯。我哋呢一两年就系学识喺唔健康之中寻找啲健康，尽量养生一啲啦。咁啊，多谢 Kitty 呢一个分享啦， 就唔使多谢。 紫薯西多士， 我的享乐时代。 我忍唔住都要搭句嘴先，关于呢个紫薯西多士，阿欧啊识食啊，炼奶， 炼奶好啲。 崔杰彤咧，直话嗰句，我真系即刻忍唔住要讲。 嚟啊！ 有啲咩唔同？你话冇乜唔同， 即 系佢本身添加炼奶，系好唔同，系个口感啊！ 你唔明啊？ 口感唔同咗啊！ 你都唔明白，我都系炼奶鬼嚟噶、我真系会炼奶冲热水嗰啲。 炼奶鬼添啊！ 系 啊，为咗赢你加个鬼字喺后边啊！ 即系佢生系炼奶人， 死 系炼 奶 鬼 啊！因为我真系细个好中意攞炼奶冲水饮嘅、啊。你同我斗啊？ 系，真系都系嗰啲。 咁你又真系饮多好多年嘅。 早你好多年饮啊！我饮炼奶嘅时候，你都 我未出世啊！我奶水都未饮啊！但系真系，寻日俾我想。想象中咧，嗰个炼奶起嘅作用又真系冇咁大， 系口感啊！我再讲，系个口感啊 ！OK，OK，OK， 你拍落去嘅时候，炼奶嗰种黏黏胀胀嘅感觉，再加埋紫薯嗰啲咧，即系有少少松松软软喺里边，再加埋嗰块多士，嗰几层口感嘅层次递升啊！ 咁我问你啊，你食士多啤梨有冇落炼奶啊？ 有。 啊，好嘢、 好嘢、 识食梗系落炼奶啦，仲落糖霜咩？你估 系咁啊？ 呢个落炼奶真系正、 两件事，两件事， 士多啤梨落炼奶，好啦好啦。 我哋做翻朋友啦，咁好啦。 好啊，又去翻士多啤梨嘅旺季啦，大家可以去果栏嗰度寻找一下啲正士多啤梨啊，系嚟食下啦。咁啊，嗱，讲开咧，近呢一年啦，都大家冇得飞啊，咁所以就寻找一啲日本嘅感觉。咁啊，今日咧就想讲一间咧，日本直营嘅寿司铺，其实都是回转寿司嚟啊，10蚊、20蚊碟嗰啲嚟噶咋。咁咧，其实咧就上年年中开嘅咁样，叫乜乜郎咁样啊，我唔知 Kitty 同埋钟哥有冇食过。 我有叫過一次外賣， 好似樂富，好似樂富都有啊，係咪？ 係啊，係啊， 可以叫外賣。 可以叫外賣， 但佢會唔會埋連埋嗰個旋轉帶俾你嘅？ 唔會啊，外賣咧，我嗰次叫咧就真係揸好遠喎、因為咧我見佢開張啦，咁啊派啲傳單，咦、好多嘢食喎！咁我嗰日都有同小白傾過嘅，話你有冇食過啊？咁樣佢話哦，佢嗰個特點咧就係佢有一啲特別嘅魚啊，係 啊 係啊，即係佢好多款式喎，真係平時可能你去其他壽司鋪咧唔見嘅喎。咁啊小白就話啊，因為咧佢個特點就係每一日都有啲直送嘅特別嘅魚類翻咗嚟嘅， 多一嚿嘅。 多几嚿添啊， 几嚿啊？ 咁但系咧， 讲简单， 叫外卖就冇乜得拣啊！佢 set 晒啲套餐啊， 系啊，咁所以咧，佢就焗你喺门口排队食嘅。 冇错， 无论疫情系点样咧，都系好多人排队入去食噶吓。咁啊，因为可能回转寿司嘅缘故，好多时都系一人前啦。佢本身都系图书馆式嘅运作嚟噶嘛。你食过回转寿司你就知道。喂，今日咧就睇翻一个日本节目啊，咁佢就介绍香港版本嘅呢间。嘅壽司鋪喎，咁咧連日本嘅朋友咧都好詫異啊，同埋好羨慕。哇！你哋香港有呢兩種嘅壽司食啊，原來係叫做隱藏菜單咁樣喎、係啊，即係日本，即係你去日本全國嘅咁多間呢、這個叫做連鎖嘅壽司鋪咧，都冇得食，香港獨有。係，俾你估下，其中一本壽司係乜嘢？原來係香港發明嘅喎。根據呢個日本節目咁樣講， 蟹柳壽司 ，no， 粟米壽司 ，no， 係咪嗰啲乜鬼嘢？叉燒壽司啊， no. 或者燒鵝壽司、啊？ 我想問你會唔會去叫先？ 我會㗎， 你 會偶爾都會食下。 咁真係唔 已經出現咗㗎啦， 已經出現，好出名㗎，一講你就知道，你一定聽過。 腐皮 三個字， 加州卷 唔係，係花枝戀壽司。 哦， 喂，原來咧 係喎，係 係 花枝戀壽司 啊！ 是香港人整出嚟喎， 是紅磡嗰間啊嘛， 是啊，是那間開始的，是啊， 哎呀，我哋真 係friend 啊， 係啊，真係friend啊，今日又食煉奶， 嗰間嗰時開到即係 好勁啊， 同一條巷裏邊開幾間鋪頭啊，係 佢創噶嘛，話 係啊， 係啊，喂，原來係咁嘅喎，跟住咧個訪問入邊有講咧，就係話。這個呢個花枝戀壽司呢其實是土生土長的港式壽司來的，那節目解釋呢，一個在香港開料理店的日本廚師呢、激怒了個老婆，那個故事是這樣說激怒了個老婆 好浪漫啊， 為了避免夜晚黑的櫃玻璃，所以呢就用100朵玫瑰花呢就砌成這個、花型的壽司呢哄回老婆，這樣所以呢就慢慢演變成花枝戀壽司囉。 我以前訪問過佢的，很多年前、 哦、 他沒有講過這個故事、 哦、 是不是後面加回下去美化了件事的其實都是想賺你錢而已， 好像都是 NHL 做的、這個、我都不知道、他給日本人看的，可能開回關的時候、日本人來到的時候都想吃下這個、叫花枝戀壽司咁樣啦，咁另外其實佢哋仲有另一個叫隱藏菜單嘅，呢、這個就叫做油金魚天身啊，係天係天空個天啦，身係身體個身，咁係乜嘢咧？天身咧就係油金魚咧背脊骨啊周邊冇筋嘅部分啊，數量咧係極其稀有嘅，因此咧只能夠限量供應咁樣，所以特派員啊，即係日本嘅特派員咧就嚟試過這個呢個咧油金魚天身咧就發現佢好食咁樣，即係好好食咁樣啦。其實我覺得看那個新聞片或者那個節目是這樣，你知道日本那些一好吃呢它會有爆發的嘛，然後那個鏡頭會推埋它，跟住推埋隻個口，跟住再推埋隻眼嗰度話一好食啊，好食到喊咁樣啊嘛，都幾誇嘅其實。 不過正話講阿歐講到嗰個花枝戀啊嘛，嗰個咧，大家如果未食過，可能見過啦。 係， 佢就用好多三文魚包住好細篤飯啊嘛， 係， 即係調翻轉。 有啲沙律醬。 係啦係啦，通常咧，你食一嚿譬如三文魚壽司咁樣，就一片肉， 係係， 咁下邊就一篤飯， 係 嗰個比例咧。如果你去一啲平價嘅回轉壽司咧，就係、是、嗰個飯好大，嗰片魚好細噶嘛。如果你去一啲貴價啲嘅，就片魚好大，嚿飯好細啊嘛。其實就係捉呢個心理咯。你覺得嗰樣嘢越貴咧，就係、是、應該啲魚嘅比例係要多過啲飯好多。所以佢就食呢個心理啫嘛，即 係 好多塊三文魚喺度包住細細篤飯。 咁點解唔食刺身咧？直接？ 欸 咁因為呢個就係壽司咯， 嗯、 刺身、哦、刺身你都係一片啊嘛，都係一片嘅啫，但係而家係一 好多 嚿喎， 咁你可以叫一碟刺身，咁咪有幾片咯？ 好有趣嘅，如果你食成碟刺身，你都係逐塊逐塊食，但如果佢俾一嚿呢啲咁樣嘅壽司你咧，你就成嚿拍入口， 啊、 即係個口又係個口感問題又唔同咗咯。 係啊，即係有陣時咧，即係去下喺門口啦。寒風凛冽底下咧，去等一下呢啲壽司鋪咧。你首先依家嘅温度有啲似日本街頭等緊， 真係等緊位嘅時候啊。 第二咧，即係連嗰個日本傳媒都話：，哇！呢間鋪頭咧同日本嘅裝修咧差唔多喎，咁樣。 好快講少少，即係正話講到咧，佢話回轉壽司啊嘛。咁我早兩日咧就咁啱經過一間玩具鋪，咁啊見到有一個咩咧？玩具嘅回轉壽司，好細個嘅啫，輕巧地，咁佢真係可以自己轉嘅，撳掣嘟咁樣咧，啲碟好細嘅啫。你可以真係擺一啲，即係俾細路仔玩啊！顧名思義，就俾啲細路仔咧，即係自己可能整咗啲飯團，你就擺喺度，就當係回轉壽司。佢得擺得六七隻碟咁上下，就細細隻咁樣啦。跟住我睇一睇，哇，幾有趣啊！想買啦，300多元。 哦， 咁我諗啦， 機械嘢啊嘛，又回轉又剩，又有條帶， 但 係 300多元，我不如食一餐回轉壽司。 好嘢， 我都冇買。 係喎，請埋我哋食都夠 啊！ 係啊，樂富咁近， 一人100元咁樣。 OK 啊，食下花之戀啊！好啦，唔該曬啊，哦，咁啊，大家今日都仲要保暖啊嚇，唔好淨係食生冷嘢，都要飲翻啲熱茶係啦。室外氣温而家係13度啊，相對濕度49%，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寒冷天氣警告同埋霜凍警告咧，而家都係生效嘅。咁啊，今日都係非常乾燥噶。 开始还是8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你几多点？记得多啲留喺屋企。